歌曲嘅名字咧係一個法文名嚟嘅，咁啊，我嘅有限嘅 pronunciation 咧，佢就應該係叫做 The Lum。咁咧就解釋咧就係眼淚啦。咁啊，唱歌呢位朋友咧就係、是、亦都係一位咧喺嚟緊呢個禮拜3月26日晚咧。亦都會喺中環出現嘅，咁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Emily Simon。咁呢位女歌星咧就被譽為法國嘅 Beyond 啦 ，Beyond 就係呢個歐洲芬蘭一位好出名嘅歌星啦，王菲啊成日都會扮佢嘅。咁就 Emily Simon 咧就係都係一位法國好出名嘅歌手。咁啊，佢嚟到啊，算唔算開一個演唱會咧？就我就唔知係可唔可以叫做一個演唱會啦。咁啊，地點咧，我都想同佢宣傳下啦，就叫 Grappus Cellar。咁啊，呢間巴咧就係喺呢個大約喺江樂道嘅江樂道1號咁咧，就大約係近中環黃牛戲院，你行出海皮。咁咧就會揾得到嘅 Grappus Cellar。咁啊呢個地方咧，其實咧就過往搞過好多啲小型嘅即係音樂會嘅，都係啲外國嘅歌手。咁啊啲外國歌手未必有 One Direction 咁大，未必有呢、這個Ed Sheeran 咁出名。咁啊 Emily Simon 咧，其實一個我都買過佢好多 CD 㗎喇，都叫好多隻㗎喇。咁呢位歌手其實好正㗎啲歌都。咁包括頭先嗰隻 LaDame。我都唔係好咁，但係總之好聽啦。咁啊450元港紙就包一個 drink 嘅。咁啊應該都仲有飛賣。咁所以你呢個呢就係我哋所謂一個國際嘅大都市啦。咁啊，如果唔噏下，根本你又冇乜辦法，冇乜渠道會知道嘅。 真係其實所以好有名啊！呢 隻拉啊，隻歌唔係拉啊， 呢個歌手好有名啊， 幾有名㗎？ 都收400多元多個 gem， 有名㗎，係啊，所以其實幾悲哀。同埋 梁子華以前 同埋個場地，即係你可唔可以叫做一個 concert？ 我又真係覺得。我覺得即係我諗似一個網聚啦， 唱幾多首歌先？網聚啦，喂呢啲真係我覺得呢啲可能真係唱兩首歌， 係咁 就算㗎啦。 其實過往香港，其實咧香港咧仲有啲好有心人咧，或者一啲文化嘅即係文化團體咧，佢、okay. 搞下呢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做得網台，大家都係一個小眾咁咧， okay. 所以咧應該咧。點都好，冇乜人關心，我哋都應該盡少少綿力啦。嗱、okay. ，譬如個今個禮拜啊，我知道阿 Kelvin 亦都有心啦，係咪幫一班香港嘅年青人嗰個搞電影係咪？我唔記得叫，我唔記得叫咩名，不過你可以 check 翻，一個特別節目嚟嘅， 冇錯。 咁啊，係講佢哋都係搞啲香港嘅電影，咁啊，亦都係好小眾嘅。咁、我覺得值得去推廣下，即係宣傳下。咁所以咧就有興趣嘅，咁啊3月26日晚啦，星期四嚟嘅，咁就喺中環嘅 Grappus Cellar 咧，就會有 Emily Simon 呢位法國女歌星嘅 紅嘅女歌星 小型演唱會，係啦， 紅 噶，唔係絕對唔係冇人識㗎 ，OK？ 收4嚿水真係一個天價天底㗎價。 其實再慢慢咁樣演變落去咧，即係我哋嗰啲咁狹窄嘅思維啊，或者視野咧。即係再過多10年8年咧，冇人嚟添㗎啦。OK， 平地學生電影節 嚇、 平地學生電影節 嗰個就叫平地學生電影節，咁亦都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亦都下載嚟聽一下啦，咁認識一下即係啲非主流嘅文化活動啊，呢、個幾好。 因為我哋作為一個非主流嘅媒體，我哋往來係應該係支持啲非主流 的。絕對應該係咯，絕對應該係咯， 應該係 嘅。咁啊，另外就更加又要順便啦，又多謝一下唐友芳啊！我哋呢个好撐啊小众电台嘅一个我哋嘅客户，咁啊头先都听过啦，我喺另外节目都提过，下載咗落嚟就唔好飞咗佢啊！咁啊好多谢唐友芳咧，就提供一啲糖尿病病人嘅一啲健康小貼士俾我哋，咁、我哋每個禮拜咧就都會推出嘅，每個禮拜有新嘅資訊，咁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譬如講下糖尿病嘅成因啊，或者講下糖尿病有啲乜嘢健康嘅食材啊等等啊，咁啊，所以非常多謝唐友芳阿老闆阿 Patrick 啊，擺咗好多心機，咁咧就會佢係咁俾 information 俾我哋，咁、我哋就會幫手錄咗佢，咁然之後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咁啊同有仲有就係、 是、因為其實糖尿病喺香港嚟講。好似都一個好普遍嘅病嚟㗎啦，基本上係㗎啦。 係啊， 因為我哋香港人嘅飲食節奏 大家明啦。 係啦。 好，你又雞屌你唔係點多。就立多唔係立多糖多啦，真係幾恐怖喎。 咁所以啦，作為即係 Red 吉先嘅會員呢，就希望你就玩古惑仔，就食住糖友幫嘅。 我屌你。 啊布癲啊零舍寫意啊 ,ok, 話就話好啦黑 sell 咁啊。 黑 sell。 但係好食㗎糖友幫啲真係好嘢嚟㗎，同埋好有心㗎。即係呢不斷呢為糖尿病嘅病友呢尋回甜嘅滋味啦，真係呢、這個真係唔係賣廣告啦，好有心㗎。阿 Patrick 老闆，譬如話我去探佢嘅時候咧，咁佢話：喂，喺度研究緊啲咩？咁呢期，豬肉乾啊，糖尿病人食嘅豬肉乾，跟住俾我，喂，我有試食過啊，掂㗎。OK， 咁啊，而家推出咗未？我又唔知啦。咁啊，又不斷有新嘅產品出嚟 ，OK，、 都係希望就係話糖尿病病人好多嘢都唔食得。咁我揾我整翻一啲嘢出嚟係佢哋食得嘅。 其實真係好非主流啊，真係。 好㗎。 即係。 所以咪就係話。 好似我哋㗎。 係冇好正。 大佬。 係呀。 你市面冇㗎嘛。 吓。 我俾你。 冇錯啦。 市面即係你呢啲商台嗰啲唔講粗口嘛，我哋講俾你。唔夠激嘛，我夠我激撚過你。 我舉多一個例子得唔得啲問啦。 OK。 係呀即係講。就係譬如話即係有心成點呢、糖尿病人生日。咁你話喂生日蛋糕唔食得喎、有糖尿病生日蛋糕㗎。 好唔好食先。 喂。 我啱啱生日啦。 你问我哋冇係得你冇食过、完全係好味道不得了，唔係賣广告。你食咗都唔知嗰个係一个糖尿病人可以食嘅蛋糕嚟。 因为呢 仲有喎有唔同嘅款式㗎喎。 Okay。 打电话去糖友坊度订购佢送埋嚟你度。 因为。 喂你諗下係一个几感动嘅场面啊。係咪先如果你譬如话唔好彩你屋企嘅家人有一个人係糖尿病病人 ,ok, 今年佢生日。喂整返用一个蛋糕同佢庆祝生日佢感动到流眼泪啊大佬。係咪好 touching 啊呢啲 story? 因为我而家本身呢其实自己呢 都好食 㗎係真係好好食。 我哋买咗部我屋企买咗部面包机、都自己尝试下自己做啲面包咁其实我哋都会落糖啊。即係如果譬如可唔可以有啲即係无糖嘅面包又甜。 佢唔系无糖㗎。佢、okay。 係用低升糖啊。 低升糖 ,ok。 啊 ,ok。 真係可以问下可唔可以有啲有啲 咁 你得 搵阿 Patrick 老闆同你接觸下。 咁、我自己係 呀俾返啲佢最鍾意教人啊即係點樣過一個健康嘅生活㗎。 OK, 咁同埋本身唔健康嘅 災難即係賣開廣告再賣多句啦補最後補出一句唔係淨係糖尿病人㗎冇糖尿病呢、你即都可以當糖友坊嘅食物啦係一種健康食物。 因為咁嘅。好好我都打算去買啲波特嘅，因為我有個侄女，你知道我好可愛，侄女三歲啦、我又唔想佢食咁多糖咁樣，其實、可能糖友坊真係幫到。 係啊，好多 Red 界會員咧已經成習慣嘅， 上去糖友坊度咧就幫襯啊，幫襯啊 Patrick 老闆嘅。 我再揾一次。 好，咁啊翻嚟咧又繼續咧就未咪講下第啲話題之前咧又答又要答下嘢，又有網友咧又要答啦，名又費事開住啦，未經佢同意嘅。咁咧呢位咧，我谂应该系学生嚟嘅，佢又因为咁讲啊，佢就因为要考呢个 DSE 啊，咁咧就惊就会有一条问题咧会出嘅，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咧就分享我哋嘅睇法，就咁好简单就阿牛答到啦，单独以鞋，咁佢就话咧佢想问一下咧，可唔可以喺北上频道咧就详细讲下中国嘅单独以鞋嘅政策，因为咧。佢呢就唔係好明呢一个政策点样先可以生到第二个小孩同埋呢个政策喺中国推行呢会唔会有阻滞刁文牛想唔想答 咁简单啲讲啦。 好。 如果双方两个一男一女其中有一个系单独嘅即係冇兄弟姐妹嘅你个配偶同佢结婚你就可以生第二胎。OK, 就咁咁咁单独二胎啦呢个最简单嘅讲法啦。即係只要两个其中有一个系冇兄弟姊妹嘅就可以啦。 OK。 吓你嗰啲单独二胎。 嗱我尝试详细少少啦。嗱首先就系呢 我讲晒㗎喇。 中国嗰个人口政策呢生育嘅政策呢有分过好多个阶段啦。咁首先就系特别系喺80年代初呢 ,1980 年左紧啦。呢个唔系毛泽东政策好多人成日都误会。是毛泽东的政策就是这个所谓一孩的政策。一孩政策其实在毛泽东死后才开始实行。 因为毛泽东是讲人多好办事啊。 没错啦。 是非常之鼓励你非常之疯狂地生啊。 在邓小平节的年代呢才开始有一孩政策。大约是在1980年左右啦。 80 就开始有一孩的政策。一孩政策就 實施咗大約20多年到呢、其實就已經開始見到有多弊端啦。 男女開始失衡啦。 男女開始失衡啦。點解男女失衡啦、因為好多人重男輕女啊嘛。咁、所以呢你見到喺改革開放年代呢就好多人呢好似我咁嘅年紀都經歷過就是、見到啲街道成日好多啲遺棄嘅小孩啦。多數係女仔啦。 甚至乎鋸咗佢啦。 冇錯、甚至鋸咗佢啦。咁等等呢啲咁嘅弊端啦。同埋個弊端其實一路延續到下一代嘅，点解咧？譬如话，因为你有好多人，即系好多家庭都已经系一孩嘅时候咧，咁好简单啦。譬如话，喂，一个男同一个女，佢结咗婚，佢有喂大佬，老人嘅问题又开始嚟啦嘛。因为你两边每人有一个老豆，一个老母，健康嘅 ，OK。喂，你嗰个家庭压力就好大啦，因为你两个人咧就要顶四个老人家嘅。退咗休之后嘅起居飲食啊，佢嘅生老病死啊，你要照顾，咁你话好简单，你屋企如果有好多兄弟姊妹咁都起码有分担，咁 咪 冇得分担啦，一件。咁仲有啦，伦理亦都出现好多问题啦，譬如话即係一孩政策嗰一代里面呢，喂，好多人冇細佬冇家姐㗎喎，冇家姐細佬呢个概念啦，或者甚至隔离咗緊呢，即係冇话有二表哥、三表哥、四表哥，係冇嘅。你有个表哥已经好鬼宝贵㗎啦，即係或者表哥沟唔到表妹呀嗰啲啦，因为冇表妹呀，净係可能。 表哥沟表弟呀嘛。 咪成日都系表哥同表弟，咪佢搞基囉，係咪先？啲表妹死晒㗎嘛，係咪先？咁就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到到呢、這個即係大約去到踏入2000年呢，其實已經開始不斷要即係探究點樣去改善啦、一孩咁最初嘅時候呢就嗱，其實你講單獨二孩呢已經唔係而家最新嘅政策嚟㗎啦，而家係雙獨二孩㗎嘛、單獨二孩呢就喺大約呢10多年前倒咗緊呢就已經開始喺某一啲省市嗰度呢試點就開始推行啦、上海呢係其中一個最初嘅。 應該咁講，其實唔係話嗰啲農村呢其實一路放寬緊。 我未講到啊。 Okay, 俾你講啦，俾你講啦，俾你講。 農村嗰個政策呢又叫做一孩半政策。喂，等我而家幫緊學生補習㗎。 Okay, 我可唔可以認真少少 ？OK。 一孩半政策呢就乜嘢呢？咩叫一孩半政策你知唔知啊？嗱，一孩半政策就係好簡單，你头一胎係女，你就有权生多个仔嘅 ,ok? 咁同埋呢，嗱，如果考试我唔知会唔会出到咁 details 啊，嗱，二孩政策同二胎政策你知唔知有咩分别啦？嗱，因为嗱呢、這个呢如果考试其实好值得问㗎，係有分别㗎。嗱，因为呢中国嗰二孩政策嘅理论呢就係生两次 ,ok, 两次 二孩 吓唔係咁讲，等我諗下点样讲先，係真係两孩嘅二孩嗱、即举例，譬如我用返实例你会比较容易明，譬如你第一胎一生 件 双胞出嚟嘅，咁就二孩㗎啦 ,finish 咗㗎啦，你唔可以有你话喂唔係喎，我理解嘅，我理解系两次啊嘛，咁我就应该有，我应该可以仲有多个机会生嘅，冇嘅，中国嗰个二孩政策咧就系二孩，嗱，即系你只系会点样中 jackpot 咧？ 系咧， 你第一胎，第一胎你生咗一件，咁然之后二孩政策啊嘛，你可以生第二次，第二次你一胎生咗五件，哇，发达，你中奖，恭喜你，你有六件，OK， 佢唔会杀咗你嘅，OK， 咁就得。但係呢如果你第一代一生係一對孖仔呢、你就已經冇咗呢個二孩政策嘅優惠啦、所以二孩同二胎係有分別嘅。咁而家呢已經發展到啦，其實呢點解呢位同學仔問呢個問題我覺得幾值得答呢，因為2015年呢係一個新嘅轉變嚟㗎 ,OK, 啦黑強嘅記者招待會其實有輕輕賴過二孩政策㗎，不過呢佢就仍然都係耍住大家嘅，我講耐就明㗎啦。因為而家已經係喺呢一兩年已經開始係再實施一個叫做雙獨二孩㗎啦。雙獨二孩就好簡單，大家明㗎啦。以往呢就係、單獨二孩，即係話呢你嗰個老公同老婆是但有一個係獨生嘅，你就已經可以生兩件㗎。呢、這個係講城市呀、,ok? 農村就是一孩半政策。今時今日呢就已經唔再係㗎，而家再放寬。而家就叫做雙獨二孩，即係話呢你點啊唔係喎，應該調返轉啦。睇先啊，唔係而家嗰個咧就係咧，你總之咧兩個係都係獨生咧，其實咧就已經都可以係，即係而家其實已經放寬到就係、 單獨雙獨 ,ok,、嗯、都可以生兩個嘅 ,ok, 同埋呢佢其實單獨以前就點計呢，做個戶籍嗰個都係問題嚟㗎，流傳係一個問題嚟㗎，譬如話你有個老公係湖南户口嘅、嗯、,ok, 然之後個老婆呢就係、是、山西嘅、okay. 山西嘅 ,ok, 咁呢因為呢單獨二孩嗰個歷史你睇到呢就係、是就算而家雙獨都係佢其實係唔同時段開放嘅、嗯、即係每一個省市係基於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個別情況，然之後呢喺唔同時段開放，點解呢，因為呢個其實呢喂大佬啊，因為阿爺唔想你中央唔想成個國家一齊開放呢，你會誘發一個山仔潮㗎嘛大佬。咁、嗯、所以呢喺過往呢兩三年其實成日會有個咩情況出嚟呢，就係、是、譬如話湖南已經開放咗啦，但山西嗰邊未開放嘅、嗯、,ok, 咁點計數呢，冇問題。中央嘅政策就係呢，只要你嗰對配偶是但一方是以嗰個户籍嘅户籍地是已經實施咗單獨或者雙獨二孩呢、 嗯、 你就已經可以生，生咗出嚟呢個户籍呢就要跟返嗰個政策行實施咗政策嗰個户籍，所以有啲呢、嗯、就跟咗老豆嗰個户籍、嗯、有啲呢就跟咗老母嘅户籍㗎、嗯、好撚複雜㗎，即係阿同學仔我冇辦法可以講得晒俾你聽，因為我話俾你聽、okay, 你就算問一個中國人呢佢都搞到亂 Q 晒， 你問李克強都唔知 啊！講啊，李克強自己，所以佢都係耍鳩大家咋。咁佢就今次嘅兩會最後嘅記者招待會，有人問到佢個二孩政策個推行嘅情況嘅時候咧，佢就話都係要再作檢討啦。嗱，因為點解咧？嗱，呢個咧就翻嚟廣東省啦。廣東省嘅媽咪就係最慘嘅。廣東省咧就望穿秋水噶啦，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今時今日呢一分鐘。都未有單獨或者雙獨而孩嘅政策㗎、嗯、廣東係一路都冇推行，耍咗廣東人好撚耐好撚耐， 可以香港生啦馬咗輪， 唔係啊，嗱呢個就導致到點解有單飛雙飛就去離山，好啦，到而家香港冇撚咗單飛啦 ，OK， 冇撚咗單飛，咁好啦，譬如你問廣州啲朋友就知㗎啦，第一胎生出嚟我就廣州户籍。嗯，第二胎呢可能呢就係、是、早幾年嘅時候因為有單飛我就攞嚟香港生。 香港會籍。 今時今日我又再大肚點搞， 嗯。 咁咪使啲錢啦。嗯。咪去美國囉。嗱、啊、所以你美國最近咪有單新聞出嚟就係咩，嗰啲月子房問題越嚟越嚴重㗎嘛。 叫月子 房。好環境俾你坐月啊。即係呢你好多呢未見肚、嗯、o、okay? k 跟住然之後呢就開始用旅遊嘅身份就去嗰度啦， 咁 一坐就大約八九個月到，唔使匿埋㗎。咁、嗯、然之後呢喺美國呢而家係有一個好完善嘅服務呢、嗯、大佬呢人係一盤大生意嚟㗎嘛。咁你冇㗎，你去之前上網你就你打月子就已經搵到啦。好、嗯、多人做緊中介公司做緊呢啲 service。咁你去到嘩有間前後花園大別墅俾你住，你出得起錢就得㗎啦，靚一靚都有得你住，跟住呢有埋啊，即係助護理啊、工人啊，全部陪住曬。 你可以睇下湯唯嗰套唔知咩嘢西雅圖、啊。 就係、是、西雅圖就係呢啲故仔啦，冇錯啦，就係講啲故仔。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即係嗰、那個咁，然之後咧，所以嗱，你咁樣廣州咧就係、是、有呢個問題啦，唔係問題嘅，有呢個現象。呢、嗯、個現象係咩？你屋企有三名啊？嗯、三名都唔同國籍啊，唔好話户籍，一個係廣州仔，嗱、嗯、大哥阿哥係廣州仔，嗯、二妹咧就係、是、香港人。OK， 阿拉仔細佬咧就係、是、美國籍嘅。OK， 係咁樣。咁但係咁仲有，喂，你生得出，你要養得佢起喎。你第二同第三名嗰兩名呢因為冇户籍呢，因為你最後係返返喺廣州成長㗎嘛、啊、你係冇任何福利㗎，譬如讀書啊、醫療嗰啲、啊、全部冇，你要讀書有讀私立啊，咁你要 afford 得起㗎。咁所以呢， 美國生同埋香港生， 我話咩，好多人冇乜留意㗎，喺廣州經常係喺廣東省，唔好話廣州，喺廣東省係經常有呢個孕婦係去遊行示威請願嘅，係希望廣東省政府快啲搞掂佢。咁呢個個責任就喺廣東省嘅計生辦啦，同埋呢個廣東省嘅人大政協啦、嗯、失職㗎。到今時今日俾唔到一個滿意嘅答覆俾大家，點解廣東省仲未開放？因為其實喺如果跟返 再讲多少就跟返早几年嘅十二五规划呢、其实去到2015年呢全国都可以实施二孩政策嘅。咁点解去到依家仲系行唔喐呢冇人知道嘅。或者就系中央根本唔想广东省行或唔知个人口个政策有啲乜嘢我哋唔知道啦。咁总之到今时今日呢都仲未有。喂未有呢个二孩政策呢嘅岁月呢喂大佬。是好惨嘅岁月嚟嘅，系一个好不人道嘅岁月嚟噶嘛？嗰啲人口嘅，唔系嗰啲人人工流产啊，即系譬如话嗱，我哋见过嗱嗰、那个咧，其实你贴近个生活，你见到更加好多好多更加悲哀嘅故事。有时你譬如你净系睇新闻，你会见到一啲低下阶层啦、农村啦，或者即系俾啲村干部无理咁样去捉嗰啲孕妇 大月引产 去做系啦，大月引产啦，即系佢七八个月 噶啦， 监操引即系监操同佢做流产，做咗出嚟，做完出嚟之后嗰个妈妈精神病，缩捻咗等等，你见好多呢啲啦。喂，大佬，其实仲要如果你贴近嘅生活咧，话俾你，譬如翻翻嚟城市咧，喺人工流产呢个亦都系对好多女性一个好大压力，就系乜嘢咧？你冇二孩政策嘅时候，一大一套咧，嗱，特别有啲咩行业咧，政府公务员啦，或者系呢个学校嘅教师啦，或者就系国企嘅员工啦，等等呢啲咧，喂，大佬，你知唔知啊？你身边啲同事啊会告发你㗎、一见到你有肚会告发你㗎，你一有咗呢嗰个妈咪嗰个压力啊係大到黐线㗎，即係佢要作出个抉择就係咩冇份工佢成个家庭佢係即刻会出现问题， 因为 但係如果佢叫保住份工佢係要毁灭一条生命㗎，喂呢、這个係一个好大嘅人生抉择， 因为国内除咗避孕之外呢仲有一样嘢最容易令到你避孕嘅就叫准生殖。你生唔到。 係冇错。 就喺个最你冇准生殖系最好嘅避孕嚟㗎 ,ok? 係、 一定要申请准生殖。 係啦嗱咁所以呢嗱我希望可以帮到呢位同学仔啦，我哋记得几多几多。 避紧 嘅。如果仲有啲乜嘢你系唔明嘅咁可以再问我哋。 再问我啦， 有时你唔问呢我哋唔知道有啲咩应该讲嘅。咁所以咁讲住咁多啦而系政策。咁返嚟呢嗱讲下另外一个呢又系政策嚟㗎喎。咁呢个政策呢就4月1号呢就开始实施。咁係啦喺愚人节会唔会系玩鸠人嘅啦。呢条呢就叫做广东省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管理规定。咁一条新嘅法例。 我想问一问先。 好嘅。 广东省包唔包括特区先。 梗唔包啦你又嚟啦你 真 係。 深圳冇 问题啊嘛。 深圳冇问题啦真係。 深圳啊哇你问得起问你问到我喎咁就真係。 Okay, 我答唔到你。 OK。 我答唔到你。 咁我呢係广东省。而 家上深圳係广东省喎但係佢係特区嚟喎。 特区嚟喎。 係喎冇错。 係 喎。呢个唔知啦。 所以未必关我事㗎、但我盡量答俾你啊。 涵唔涵盖到深圳唔知道啦。嗱我简单讲下其实条法例系乜嘢啦。咁呢就呢个广东省嘅行政区域内呢所有嘅桑拿洗浴、水疗休闲、保健推拿、足部护理呢啲咁嘅提供按摩服务嘅经营场所咧，喺4月1号开始啊，就不得设置一啲封闭嘅套间，同埋咧就不得设立一啲咧桑拿蒸汽室呢啲咁嘅 房 中房。咁啊房门咧亦都系要有透明嘅材料啊等等啦。咁咧就其实入边就好多啲细节嘅。咁啊，我哋可以嗱，我负责讲下啲细节啦。 咁我负责 啊，刁文流就负责评论一下啦，好唔好？ 我啲试下咧，我作为下有冇 得啦？嗱，咁啊，第一条咧就系咁嘅，佢话禁止国家机关同埋嘅其工作人员咧就开办按摩服务场所，参与者咧就要变相参与咗啲咧按摩服务场所嘅经营活动。咁啊，国家机关同埋工作人员咧就不得利用职权为他人从事呢个按摩服务场所咧经营活动。提供呢个便利谋取利益，嗱、呢个第一条嚟嘅，有冇嘢？ 我可以讲咗先啦，即系呢啲人就唔得嘅，冇话佢啲兄弟、 冇错 姊妹、亲戚、朋友、老婆， 呢度系摆明咧，系即系设一个窗口出嚟俾大家外逃嘅， 即系 点可能谂唔到家属嘅？讲个 徐才厚死咗，你都话真话要依法治。整治到底啦，系咪先？你又识？屌你老味，而家家属 你又唔捻出声。 嗱，呢个冇提到家属嘅，咁所以咧，嗱，即系咁讲，如果根据嘅理解咧，国家机关嘅同埋佢嘅工作人员嘅老婆、仔女、姨妈、姑爹，全部系可以开。骨长嘅、 啊，但系退咗又口咗唔到啦，你死撚咗咧，你都一定要截查嘅 ，OK？ OK， 咁啊，第二条啦，每日凌晨两点至上午八点啊、嗯，按摩服务场所继续营业嘅咧，就应当咧系及时登记喺此期间嘅场所内消费嘅人员嘅身份信息。并即时报送公安机关 ，OK？ 有冇问题呢？ 冇问题喎， 呢个一向都有啦。 冇错啦， 其实好多嘢 翻咗大陆啊，都有啊，或者咧， 但系 深圳已经系啦， 但系以往其实有咗好耐噶啦， 有咗好耐，但系 以往系唔会执行嘅 ，OK？ 即系例如好似我啲咁嘅熟客，去一啲正骨场嘅熟客， 系 喂佢见到，咦？阿游先生啊， 系 咁就行就行得，行 咁唔系喎。我都熟噶， 咩啊？ 每一次都要登喎。 O K， 系咯，我就嗱 咁啊，咁啊， 所以你唔肯預繳咯，預繳啲錢，佢知道你邊個噶啦嘛。 咁大家咧，嗱，其實稍後啦，四月 一都有啦， 四月份之後咧，就同我哋報告一下啦。你要揼骨喺凌晨兩點至到朝頭早八點，有冇被人登記先？ 喂，呢個廣東省 可以，廣東省、 深圳咧，甚至乎係每。就算你唔係凌晨兩點至八點都登記嘅， 嗯、 其實入去嗰下已經 登記㗎啦， 冇錯， 已經係啦。 唔係有段時間執得嚴啲，有啲時間就執得冇咁嚴嘅。但係要咁講，今時今日我哋喺習大大統治之下，我哋講咩啊？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 依憲治國 一路一大一路一大嘅。 咁、啊、其實呢條法例咧，我覺得咧就係侵犯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7條嘅、哦， okay.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嘅人身自由咧係不受侵犯嘅、哦。 OK， 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值得斟酌㗎嚇。 嗰啲人大有問題啦，關你撚事咩？ 係咁啊， okay. 大家最好依憲治國啊。 係啦。 咁啊，仲有第三條就是、按摩服務場所同埋佢嘅從業人員咧，就不得進行賣淫、嫖娼、賭博、吸毒同埋呢個傳播。淫涉物品不得进行淫涉色情表演、提供色情服务等违法犯罪活动。 冇啦， 系 东莞 系啊， 冇啦， 唔系啊呢、這个 疏啦，冇啦。 中国几时有过妓女先？ 冇啊， 根本都冇。 系咯、啊， 咁冇妓女点样？ 台湾有啫嘛， 色情服务先，系咪先？当然周总理都话冇妓女，斋台湾嘅啫。咁呢条你针对台湾啊？啊！呢度唔成立喎，我觉得系。 你记住 ，OK。 咁如果有，咁你又点样捉到咧？讲真， 冇错、啊。 即系我从事呢、這个淫涉性系咪打个飞机？ 系啦，我哋讲过好多次啊，打飞机系唔系一个色情活动先？ 系咪先？养身噶嘛？ 佢一个运动嚟噶嘛？ 养身啊，屌 ！sport 系个 sport 嚟噶嘛？ 养身 嘅 sport 得唔得？ 你知唔知道啲打飞机嘅项目通常叫做咩啊？ 咩啊？ 叫养身 系，唔系 叫做 前列腺咩啊？ 推拿 吓， 系咪先？ 护理啊， 前列腺护理， 前列腺护理噶嘛？打飞机叫做 啲男女都有噶嘛？男女都有噶嘛？ 系啦， 你听我咪就卵巢护理未啊？ 系咯，系 咪先？卵巢都要护理啦，我哋前列腺洗护理先。 系啦， 即系呢个系打飞碟同打飞机嘅关系。 唔系你，所以喂，唔好咁卵含糊啦。你俾定义出嚟啲成嗱呢啲嗱呢啲，头先大家听到都会话喂呢啲你唔系新意喂，但系嗰唔系新意嘅问题就系、是、喂，我系想促请个政府，唔该你。即係好人大釋法咁樣，唔該你為賣淫、嫖娼、賭博、吸毒呢啲釋義先。 乜 嘢係啦？咩嘢叫做賣淫先，大佬？你講清楚。 俾錢。 喂，如果唔係咁，我 俾錢叫賣淫，我俾金得唔得？ 係啦，冇錯。係 咪先，大佬？俾特幣得唔得？ 係啦，冇錯。係啦。 俾 Q 幣得唔得？ 係啦。 屌你老味，講清楚。 非常複雜啊！呢樣嘢，林哥啊， 你 大佬成日叫人依法治國啊，唔該講清楚你啲法例。 你個自法，你個治國理念係點樣先？ 係啦，再講一次，打飛機究竟係賣淫，抑或係運動？ 係啊嘛。 O K， 定係保健，定係養身？ 係啦，冇錯。O K， 好。 我真系捉住会死人嘅，系人都知噶啦， 系啦，冇错。下一条 死人啫嘛， 不得为进入场所嘅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提供条件、嗯，不得安排按摩人员离开本场所进行嘅所进行呢本场，不得安排按摩人员离开本场所进行按摩服务，不得喺呢个按摩期间熄灯遮挡房门嘅透明部分。 由公安機關對呢個按摩服務場所咧，會處以呢個5000元以上或10000元以下嘅罰款，並且對從業人員處以呢個500元嘅罰款。 即係咁樣。 OK， 你即係唔俾人 call 鐘，唔俾人買鐘出街啫。 係啦，冇錯。呢個幾方面，唔俾人買鐘出街。唔俾人按摩期間熄燈， 系啦， 同埋咧就唔俾人咧揾啲嘢遮擋嘅，房門一定有透明材物料嘅。 咁我講一次我經驗， 係 即係唔係而家噶啦？其實我有一次咧去廣州嚇，咁啊某酒店啦，係咪先？個出名嘅飛機場嚟嘅，基本上係咪先？哇！唔家仔， 有冇第三條跑道啊？ 嗰個窗啊，即係我瞓喺度嗰個窗咧，大概100尺大人望到啦， 係 咁撚大個窗。基本上你乜撚嘢都見到，但如果嗰間係飛機場，你冇人理佢㗎嘛，咪繼續喺度打 囉。我好似知你講邊間喎。唔好講，唔好講啦。 珠江 前南先講， 珠江新城。 得 ，OK， 我知啦，知啦，知啦，知啦。 我講過啦，好似 知啦，知你講邊間。 得間啫嚇。 係 ，OK。 唔係，你想講咩話頭先？即係有個好大玻璃咁點咧？ 咁一樣照起㗎。 係啊， 冇人理你㗎。即係嗰陣， 唔係，所以我咪翻嚟講咯。 個問題唔係 個問題，乜問題？人哋 喺玻璃窗度啊嘛。 唔係啊，人哋 唔係遮蓋嗰度。 唔係人哋覺得你喺度做緊一個養生運動啊嘛？有乜問題啊？即係你舉個例，調翻轉講，你見到人，你朝頭早見到圍院嗰度有人跑步，你會唔會屌你老母報警啊？拉鳩佢啊！ 唔係，係咪先？你唔明？即係其實有好多方法係令到你點執行先？ 係 首先一。 点啊？ 你整个好大个玻璃窗 ，OK， 吓，透明度好高嘅、，OK， 好。你而家你搞紧我哋啫，OK， 正规嘅水疗，正规嘅按摩中心系咪又唔欢迎女性去按摩先？如果女性推油点算啊？我有一个女仔， 佢咪要搵嘢遮蔽佢咯？ 系咯， 唔系咯， 阿佬。 系 啊，咁样如果你 唔通打开晒 个窗啊， 发达啦呢个， 我哋赞成， 我哋鼓励啊， 赞成啊， 直情鼓吹添啊， 系咪先？你嗰个技师帮嗰条女 揾人 有仇， 系啊，有须睇啊， 喺后边就背脊睇唔到啫， 系啊， 前边嗰条点算啊？ 系啊，嗱， 咪夹晒 嗱，咁样你又要翻上一条咯， 系咪先？ 咁如果咁样咧，嗰间桑拿场嗱，即系如果有头先嗰个情况啊，就系有块大玻璃，有然之后有个女嘅桑拿客 ，OK， 佢推油， 系啦， 咁然之后引嚟好多人去睇啦， 我去睇啦， 全部去睇啦，因为你打即系你公开性， 打开门， 咁你又要翻去咧，就系犯咗上一条法例咯。头先我读过就系咩啊？你进行紧呢个淫亵色情表演啊嘛？喂，咁呢个系咪 表演嚟？ 呢个系咪淫亵色情表演？所以 咪 就 系 话咯，你要识义啊，唔该， 系啊， 你唔可以就咁解。喂，唔系顺口噏噶，喂，好捻认真噶而家。以前我系当你噏啊，胡温年代，你而家依法治国噶，唔该你噏清楚啊，大佬， 你唔够全面啊。 乜嘢系表演啊？我而家又有问题。 乜捻嘢叫全面啊？你冇全面解释俾我清楚啊？ 冇错啦，全面冇错。 再系咁样，你知唔知而家？譬如我真系，你点捉一个人打飞机先？好简单。 系， 即系如果譬如你啊，冇最简单啦。而家你知唔知有啲项目咧，喺大厅度做啊？ 系咯， 埋块布， 系啊， 咁就咁啊，帮你喺度熬噶啦， 系啊， 帮你打飞机噶啦， 系啊。真系有咁咪点咧？ 你点捉先？ 系喂，咁我嗰个我符合晒你嗰啲法例嘅规定啦。 唔系， 我直情一个好公开嘅场合， 好公开，但唔系show， 系啊， 因为佢遮住咗，唔系show嚟啊嘛。 又冇密封式， 系啦， 系啊， 公开 咁 点 啊？我中意喺公众场合做运动， 系啊， 得唔得？系啊，我有表演欲。 好 ，OK， 我甚至乎你全部都话我喺房上边啦， 系 我享受一个淫亵性打飞机嘅。行径唔啱啊！打飞机呢啲屌啲大陆真系依法治国噶嘛，屌你咯，后屘打咩飞机啫？ 唔系我啲未界定佢系咪运动嚟？ 喂，即系唔啱。 OK， 好唔啱，当佢唔啱先。 我佢唔啱，系打靶嘅佢哋人，屌你， 咁点啊？ 尤其是我 ，OK， 好啦，喂，讲真，好似而家某一啲场所，你知唔知系点样去逃避呢一样嘢啊？佢一樣係打開門做生意，即係有一輪咧，咪打開呢個門嘅。 係啊，冇錯， 打開門啫， 門都拆埋啊，有啲拆埋啊。 喂，都唔緊要，你知唔知有一樣嘢你係估唔到啊？ 嚇！ 佢哋即係我買一間場啦，佢我著住孖煙通，我去到揀嗰某一啲項目咧，佢叫你換一條褲，換一條褲， 嗰条裤咧就好似自护咁啊！你有冇睇过高达啊？ 有， 即系唔系新高达、啊， 冇脚嗰只， 冇脚 嗰只机械人。 你见到嗰个裤囊，我哋嗰条裤囊咧 系 可以 八只手伸入去啊！系啊，冇错， 十十条腰落去。 系啦， 啊嗰条即系自护咁啊，嗰条裤囊。喂，大佬，我喺条我喺条裤囊嗰里边，我喺裤囊里边啊。做乜撚嘢？ 唔关你事喎、啊。 你见到咩？ 你 见到咩？ 佢根本唔关你事。 唔系，我喺个窗度、啊，你知喺出边。 系、 嗯。你只系见到有个人伸入咗喺个自护嘅。 咁、啊、我明啦。 嘅裤囊度。 系。 个裤囊沟迷咁样大噶。 嗱、啊，针对呢一个漏洞咧，其实咧要加翻一条例嘅，就系、是、以后大家喺桑拿场所着嘅裤咧，系、嗯、要透明嘅，系咪先？系要用透明嘅物料去做嘅嗰条裤 ，OK？ 即系话 发达啦呢个，你谂下，喂，男女宾，哇，喂，生意都好啲，喂，真系搞呢盘生意就得搞啊，有得搞啊，真系。 你根本就其实好有一条自护咁啊，咁嘅孖烟通， 系 你根本上我做乜嘢你都唔知啦，讲真， 嗯， 我打晒佢出嚟啊！你都见唔到啊、嗯，因为嗰条裤太真实太，嗰条浪太捻大啊嘛。 嗱，因为你啱有专家喺度啊，嗱，俾我好快咁读埋其他嗰几条，你一次过去帮我哋评论。不得设置呢个封闭式嘅套间啦，仲有就系按摩服务场所不得设置呢个咧，用手用于逃避阻碍日常检查嘅信号灯、响铃等遥控装置同埋呢个设施。按摩房内不得设立呢个桑拿器、蒸汽室。形成嘅房中房，不得设置阻碍展现室内整体环境嘅屏风、隔线或者系板壁等隔断物。咁啊，仲有读多个就系、是、按摩房嘅房门应当部分使用透明材质，确保能够由呢个外面咧系望到入边啦。OK， 今明啦，唔该。 其实 系 问题。即系写呢一篇嘢嘅人， 嗯， 喂，佢系洋具主导啫嘛， 系 富系社会， 系 净系谂住自己点睇嘅啫， 系 佢真系从来冇谂过女性嘅，话声你听， 系啊，歧视嚟嘅，其实真系。 大佬个女仔， 系 我可唔可以喺焗桑拿先，广东房焗桑拿先，系咪要俾你睇到先？喂，我哋冲凉都分隔啦， 冇错啊。 谂呢个捻样，其实基本上就系、是。 佢自己 洋具主義 咯，根本就係用佢自己，佢、啊、根本就係 男人嚟噶嘛， 成日去打飛機嘅、啊、一條撚樣嚟，寫啲嚟 自己， 寫自己嘅 啫。諗下個女仔，喂大佬，喂我誒個女個女仔要咁透明度， 係啊， 喂大佬你唔使顧下個女仔嘅私隱嘅， 冇錯， 係咪先？你唔識諗，唔識咁樣諗嘅， 係啊， 你淨係喺個男人嗰個度諗，根本由頭到尾寫呢一個法例嗰個撚樣，根本就係一個。基佬打飛機嘅咯， 系打飛機嘅佬，冇錯。 佢唔會諗個女性嗰個角度去講噶嘛？你咁做，喂，我話咧，我多謝你啊！ 喂，呢個其實真係， 我真係多謝你。 即係女賓部唔使做噶啦， 唔使跟足佢。你逢喺女性推遊，喂，我真係行過望一望啊，大佬。望一望你推遊 主望一望，企喺度睇啊，直情 推心口啊， 喂，正 open 嘅而家。喂，系咪先？ 你推心， 即系足球术语 open net taking 嚟噶呢个。 你推心口嗰度， 不设防啊！ 唔该同我讲声，我真埋去。 嗱，最后一个读埋。 你真系唔可以净系估男人咯、啊，大佬。 嗱，呢个咧就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咧系将呢个闭路电视监控嘅录像资料咧系留存30日以上，咁咧就不得删改。咁咧就話複製或者係作其他用途。咁呢啲嗱，佢就講咧就係按摩服務場所咧嘅停車場、營業大廳出入口、消防安全疏散出入口、營業區域通道、收款台等呢啲公共區域咧，係要安裝呢個咧閉路電視監控設備。好嘅，點樣睇？ 咁有你對阻嚇呢、這個？去打飛機人有咩幫助先？喂，大佬啊，我而家就係男性主導啦。喂，我去打飛機，咁我去叫雞，我啲夜總會其實嗰啲酒店都有閉路電視㗎啦。 唔係，其實根本 唔俾刪啊。 而家嗰 一路都有㗎啦。 監控鏡頭比佢講嘅地方更多啦， 喺 啲房入邊都可能有啊。 係咯，喺沖涼台都可能有啦、啊。 裝咗好多啦， 裝好多 呢個廢話嚟㗎啦。 老細自己睇、 啊，留30日喎、啊，得唔 OK 啊？ O K 噶，冇问题啊 ，hold 咗一年啦， 而家根本留300日都系咁留啦。 个老细 ，O K， 系啊，喺个女宾道度，浴室嗰度装个闭路电视，睇三十年啦，大佬。 有得卖添啊，就 系咯，基本上系咁啦。 嗱，最后一条啦，佢又话咧，以上嘅条例啦吓，盲人医疗按摩。 同埋呢個醫療保健活動係不適用嘅。 哦、okay ， 即係點？喂， 呢啲咪逆向歧視咯？屌你老母！ 咪係咯？喂，呢、這個先大問題啊！真係。咁你咪呢、這個你解釋下先啦。 係嘅，唔識打飛機嘅。 係啦， 屌你老母，你黐線！ 屌你喂，黐線！ 靠撚做。 咁咪以後要搞親色情活動嘅？嗰條女就要扮盲妹啦。 即係咁，唔 係直情係咯， 正啲喎。我揸佢咧就唔知幾時揸。 或者就係、是，或者就係、是。喂，呢、這個咪就呢、是這個呢、這個你係鼓勵嗰個色情行業轉型啊嘛？ 轉型慢嘅， 喂，萬人就鼓勵佢做雞，係 咯， 係咪先？喂，有好有問題喎、 啊、 呢、這個， 係咪賣嘅先生？唔好意思啊，我摸唔到你條脷，屌你老母，唔賣啊嘛，一定摸到啊嘛。 真係傻嘅，我覺得整呢條例出嚟。喂，咁你如果嗱咁樣，你如果好啦，跟住呢個行咗一段時間，法國喺廣東省，喂有一個好嚴重嘅萬人賣淫問題。咁佢嗱，咁佢又會點寫你啫？ 唔知啊， 嚇？ 唔知啊， 好冇簡單啫。萬人首先就包括埋入去呢度。 OK，OK。 咁然之後咧就係以上條例咧係不包括呢個咧。伤残医疗按摩嘅，系咪先？即系咧， 你冇手嘅， 冇手嘅，你做按摩系 冇 问题。 你有把口喎、 啊，你系可以咧锁门啦，可以落屏风啦，熄灯啦，全部都得嘅。 但你有把口喎、啊， 系啦。 但又点咧？即系最好就冇个头嘅，你明白？ 系咯， 冇个头咧就可以做晒所有嘅嘢啦。 你咁样行真系搵鬼搭啊！系咪先？真系搵鬼同你搭。 冇头嘅搭得啦，系 咪先？喂，黐线！ 逆向歧视都得嘅，屌你老味。 唔系、啊，你最后其实，哇、啊！我知道呢啲例边个写出嚟啦。 边 个写？呢个系隔一步一步嘅，话俾你听啦，呢、這个有官商勾结嘅，呢单嘢肯定同 O 蝉有关啦，系咪先？最有得益嘅一定系 O 蝉啦，你咪再搵部机器同你揼咯，系咯，嗱，即系呢个 喺度咯， 真系搵笨嘅，我觉得， 真系搵笨。喂，其实嗰阵，喂，你杜绝唔到啊？其实我成日咁讲，其实国内大陆系杜绝唔到呢啲咁嘅嘢。其实最好嘅方法系乜嘢咧？开放佢，接受佢。性唔系污秽嘅， 系 OK。其实你应该可以，即系有啲即系斜骨嘅墙啊，系 open 俾你落去嘅，系立正水嘅，咁咪好，咁咪好咯。 哇！你呢个太大，呢、這个好大胆嘅假设嚟嘅。 所以咧，我好希望 首先要 好人大， 我哋中国政府承认咗中国系有妓女先得，大佬。 唔系噶，好大 嘅呢、這个勇气。 几廿年前 系。 就话中国有冇妓女啊？有，在台湾。几十年之后，今日中国有边个地方冇妓女啊？有，钓鱼台。 系、okay, 明白啦。 好嘢喎呢个。 好清楚啊嘛呢样嘢系咪先？ 点会冇妓女 啊？今时今日打贪腐系咪先？ 就系、是、打妓女啦。 边只老虎？边只老虎冇翻即系十个八个？小三小四小五，嗰啲系咪妓女先？央视系咪一个妓院先？ 绝对系咪先？ 呢啲嘢今时今日已经好即系好清楚噶啦，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即系系啊，咁啊，但系咁噶啦，我哋个国家即系我谂，我哋今日讲 嘅，我觉得如果即系我习大大系一个开明嘅，当然唔会系啦，系一个开明嘅领导咧。喂，有啲嘢其实真要开 open 佢啊！讲真，踏入二十一世纪啦，其实你应该去 open 一啲性嘅。嘅服務啊，講真，其實有咩問題、啊？ 唔係我諗啊，習大即係總結一下啦。我哋其實呢段時間成日講緊呢度好多呢啲問題，或者新嘅政策，其實見到就係話，即係更加計劃化。OK， 嗱，雖然即係我哋當然啦，我哋國家從來都係計劃嘅。OK， 乜嘢都係計劃，但係我諗今時今日強化嗰個計劃，你見到嗱，即係譬如話有啲嘢我哋都唔會喺度講啦。譬如兩會期間，你見到多啲新嘅嗱，譬如習開咗好多會啊，包括咩踢足球。踢足球都要計劃啦，係咪先？嗱，佢親自開會嘅，呢、這個唔係話揾啲，唔係話以往啲咩二打六、人大政協嗰啲冇嘢揾啲嘢出嚟講，係阿習大大自己好認真去開會啊。譬如話呢、這個踢足球啦，或者就係譬如話頭先我哋講過乜嘢？我哋講個生育啦，呢啲都係計劃嚟噶嘛。即係譬如你話譬如話呢、這個同學仔問埋我哋，哇，最後一問題，譬如話喂，究竟點樣去控制到？即係喂，驚唔驚一放開個二啊？我哋未答一個最重要問題嘅，翻二孩嗰度就係話，喂，咁如果放而家一路放開咗個二孩，咁中國個人口會 不斷 膨脹噶嘛？ 其實唔會噶嘛。 喂，有冇乜嘢方法咧？等等咧，嗱呢、這個啊，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跳翻去嗰度講。 可唔可以講少少咧？ 因為我想幫下呢個同學仔啊。 我想講少，我講少 先啦。好啊， 就算而家单独一鞋嘅话、其实好多城市人都开始唔散。 冇错啦、 其实基本上呢、这个问题，如果我哋嘅饲养成本，同埋我哋嘅政治成本，即系民主，即系讲真啦，其实有啲人搵到钱，佢会追求一啲好更加进步嘅嘢，就系、民主啊咁嘅地方。喂，我会生一个下一代出嚟，系俾人统治啊！佢哋唔会噶。其实讲真，而家文明咗啊，甚至乎，但系喂，而家我哋搵到我哋好富裕，我哋要想养一个小孩，其实太贵啊。咁亦都系我前年养只狗啦，系咪先？我有好多我好多方法啦，甚至唔结婚啦。而家啲其实嗰啲单身嘅其实好多，剩男剩女好多啦。其实因为我自己养得起自己啊嘛。 我会再补充少少。Okay. 首先就系话阿牛讲紧嘅就系近年嗰个低生育嘅、低生育率嘅问题啦吓。咁、你譬如话见到2014年嗰个经济嘅报告出嚟、其实都有见到一啲端倪，譬如话劳动力嗰个人口减少得好多啦。譬如话13亿人入边咧，而家咧真正可以有劳动能力嘅咧，大约只系得翻7亿度嘅。咁、个老人问题好紧要啦，因为嗰个60岁同埋65岁以上嗰个人口咧。是占了成五六亿人的。那这个告诉你听，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之严重，同埋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可以解决到的问题出来的。 日本人如是，你现在 等等，即是我们翻回来讲就两个字，什么叫计划呢？就是我们见到我们的国家这个这统治了我们六十几年的这个这样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什么都是计划。但是那个计划呢，就是其实呢大部分嘢好多时都唔系长远嘅，即系要因佢都系因翻嗰个当时嗰个情况，然之后咧不断去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时今日咧就系话咧，喂，要因为嗰个人口结构咧系一个问题嘅，譬如低生育，跟住仲有老人嘅问题，咁所以咧佢又今日嘅我就打到80年代嘅我啦，咁然之后咧而家又开始鼓励生育啊等等啦，咁你话喂？呢、这个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那个人口不断咁样，如果再鼓励生育，那个人口继续膨胀，有冇方法系去解决呢？冇嘅，我可以话俾你听，系冇嘅。 你系咪真系认为真系鼓励生育只系流于表面喺口讲嘅啫？真正要鼓励生育，其实要某程度有啲国策，免税啦， 而家有啊， 福利啦。唔多啊嘛， 唔係，我话啲嗱， 反而老人就多咗啦。 你咁你遇唔到啊？话俾你听，其实系有嘅，但系咧又要翻翻另外一个问题，个问题老生常谈就系咩咧？即系中央有中央嘅政策，地方有地方自己嘅執行。OK， 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好多时咧，翻翻去嗰样嘢就系乜嘢咧？而家其实系，譬如过往呢两三年咧，系有好几大，即系几大嘅力度嘅鼓励生育嘅政策嘅，鼓励你生育嘅。但系好简单，去到个地方度執行。不過啲錢又袋咗落去某啲人啲袋啫，又去翻貪污嗰個問題嗰度咯。咁所以咧，即係咁講啦，嗱，即係咧，我哋個國家咧，你唔使戥佢驚嘅。今時今日就計劃生育啫，仲有一步係未行嘅。到最後，如果人口瘋狂膨脹嘅時候， 計劃死亡， 咪計劃死亡咯。每一個屋企交個人出嚟咯， 係啊， 係啦，呢個一定會做嘅。我哋個國家 ，OK， 係啊，只要佢一路係 六四都冇問題 啊， 係啊， 冇問 題 啊。咁啊，所以咧係啦，咁啊，所以係咁啦，即係咧，但小至你嘅生活要揼骨。又要被计划， 系咯， 跟住生仔你又要被计划，乜嘢都要被计划嘅。 你思想自由啲唔得，被计划，你谂清楚啲先好啦，先我你谂清楚先好谂嘢啊！而家系知唔知啊？ 好啦， 谂清楚未啊？ 唉，节目时间好长啦，咁我哋就又要到下礼拜咧，我哋先再讲下其他嘢啦。最后呢只歌咧，亦都系拣翻 Spandau Ballet 咁呢排我都系癫癫地、忽忽地嘅，因为啱啱都睇完 Spandau 嘅 movie， 咁啊继续喺佢新歌度咧揾到呢一只，咁啊虽然话唔系一个十分好大嘅惊喜，但仍然保持住即系唔会令 Spandau Ballet 嘅歌迷咧系失望嘅一只歌，咁啊一首好似。Gold 嘅一首歌，咁啊歌曲嘅名字叫 Soul Boy， 系2014年嘅作品嚟嘅。咁我哋就用呢只歌咧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You were my soul, I was your boy, and we would dance an endless dance. The lights were spinning all around, how we love this new romance.And I I'm so alive.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played, I was a soul boy for the Western world. When I looked in your eyes, looked in your eyes, I was a soul boy for the Western world. Nearly died in your arms, I died in your arms. We had it all, so it seemed. While all around the fields of dreams, filled with a kiss, love's great despair. A Western boy with so much to share. Temptation cursing through our veins, and I feel alive.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we played, I was a soul boy for the Western world. When I looked in your eyes, looked in your eyes, I was a soul boy lover in a big wide world. When I died in your arms, I died in your arms. You were everything I ever wanted. When I looked in your eyes, looked in your eyes, I was a soul boy for the Western world. When I died in your arms, I died in your arms that night. That night. Dance.